你们知道什么东西远看像水桶，近看却破了一个洞吗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破水桶》，我是 KK， 我是杰尼龟， 我是 Sheila， 我是 Kelvin。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聊一下学乐器这件事情，因为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蛮多人，他们就从小学了一些乐器，有一些人现在正在学乐器，那就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学乐器这件事情。我们先来听一下，就是你们大家都学过什么乐器吧？薛拉，你学过什么？ 我小时候学长笛。 杰尼龟，你学了的是什么乐器？ 我学过小鼓、直笛、钢琴、吉他、电吉他。 你学会很多东西耶，是每个都很专精吗？还是每个都是就是摸一下摸一下，然后就放弃了？ 当然就是摸一下， 感觉很厉害。Kelvin， 你学了什么？ 我是学钢琴， 学钢琴。然后你现在也持续在学，对不对？ 对，我就是大概小学那个时候，大概学了一两年，然后因为接下来就是要升学嘛，然后我就去那个升学班，然后就停了。加上有个蛮难过的事，就是我的钢琴老师后来出车祸就去世了，所以我就之后再也没有上过钢琴。 啊？这样你会不会有阴影啊？ 不会啦，不会啦。我知道他去世的时候已经是停几个礼拜了，是后来我妈告诉我这件事，我才是哦啊，因为小时候那时候对于就是一个人的过世与否没有很深刻的体会，就是没有体会到说是该很难过还是怎么样，因为我跟他也没有血缘关系，就是师生的关系。对，然后就只是觉得人就这样走了。但是后来就是升学，也没想那么多。一直到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我又回来自己去找了钢琴教室，然后再学钢琴这样。因为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可以让我抒压的一个方式，然后我就觉得学乐器，对，一直学到现在。 所以这就是你长大之后继续学的原因。啊，你小时候是为什么会开始学钢琴？ 记得是我妈好像就是直接跟我说我们要学个钢琴这样，但是我有点忘记她到底有没有实际上问过我，因为是我哥先开始的，我哥先学一学，然后好像后来我妈问我要不要学，我就说好，我也要学，后来就是我哥上完课之后就接着换我这样。 阿薛拉，你是怎么开始接触长笛，或是你是怎么去选择你要学长笛这个乐器的？ 其实我小时候一开始最想学乐器是古筝，我不知道看了哪一部动画，觉得弹古筝好像还蛮浪漫又漂亮，还蛮优雅的。然后就是看了小学课后班啊，就是古筝班没开成，然后我姐想学是长笛，然后我妈就说那不然一起学长笛好了，我们就一起去了那种外面的音乐教室，然后学长笛。对，然后我还记得就是一个人是800块。然后我跟我姐一起上，共用一个小时，然后我们打折1200，这样一小1200，一个人600块。对， 好划算哦。不过这样子你们要准备两只长笛，对不对？ 对啊，就是一个人买一只长笛。现在想想小时候学乐器，然后我长大之后对于长笛学长笛这项东西，最后能应用在生活上就只有跟大家喝酒的时候，我可以吹出酒瓶的声音。 真假的？是我没有听你吹过。 你下次拿酒瓶给我，我可以吹酒瓶给你听，不同的水有不同的音高。 你这个派对技能哦。 对，派对技能，每次一吹，全场就哇哦这样。 对，我觉得这很厉害，这真的很厉害。 对，很潮哎。 这就很像是那种会 beatbox 那种，就是。很能带气氛，真的潮，真低潮。 我妈让我两年，然后一个礼拜600块。 对，真的。 让我长大之后吹酒瓶。 可以，这个我觉得不只是会音乐，这真的是一个特殊的技能。那我有点好奇，像是 Kelvin， 你是跟你哥一起学钢琴吗？薛拉，你是跟你姐一起学长笛？那你们兄弟姐妹会一起演奏吗？ 我先讲我的好了。我们其实以前我们在学钢琴的时候，我们会看过别人会那个四手联弹， 就是两个人一人坐一半的椅子，然后可能就 是还是你们会不会勃起？ 不会，可是你知道我们其实我们没有学到那个程度因为我哥学久一点，我哥学两年快三年，我学两年多。那我刚刚有提到说我后来就是升学班就停了，那我们两个会不会想要一起谈呢？不会，完全不会，因为一来是就是我们的程度应该还不足以可以谈到四手联弹的曲子，对，然后二来就是我们上课都是一对一分开，而且我们的程度不一样，如果要教老师也不太可能一次教两个人弹四手联弹啊，因为这种通常都是要拿专门的谱，然后再去找这边怎么合会比较对，都是要有一点能力之后才有办法。那个时候我们还很小，我们也没有学到这个程度。 那学了嘞？ 对。 至于我的话，长笛的话，我跟我姐可能就是吹那种二部合奏，有点像是我们小学直笛也会有二部合奏，就是还蛮容易就吹到这些曲子的。但是因为我小时候就是练得很不认真，我姐都会进度超前，所以有时候二部合奏好像没什么印象了。 所以你就是会扯你姐后腿这样子？ 对啊，我没什么印象我们吹什么二部合奏的曲子我记得我们一起做一次发表会啦，就是那种音乐教室的发表会。 其实这样还蛮温馨的啦。 发表会的话，我有一个记忆，就是妈的职业是老师，然后他们好几个老师就是常常会，比如说假日会骑家族旅行啊，然后就连学乐器这个，很多都有学乐器，不然就是学一些才艺或是跳舞这样。然后我记得当中不知道哪一年开始，有一位老师他就是提议说，要不要几个月的时候，几个月一次就来办一个，就是一个让大家的小朋友们出来一个表演的一个那个成果发表会，然后他们就会去租一些小的表演场地，然后会教一些糕点，还有中场休息然后就真的很像惩罚这样，然后就是看那个小朋友们要表演什么，然后小朋友们就上去表演，底下就是家长们在那边看，然后中场休息吃吃点心，然后有的是表演钢琴，有的是小提琴，有的是芭蕾舞 啊。如果真的像我这种完全没有才艺的人怎么办？ 你就是去吃蛋糕啊。 我可以表演吃蛋糕。 对，你可以表演我一口可以吃两块蛋糕。 感觉家长会很骄傲。 但我小时候其实没感觉，但是我后来我长大我回想起来这一段，我会觉得有点奇特，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就是家长们的心态到底是什么？ 感觉好像有点家长在较劲的感觉齁。 有一点，但我觉得有点匪夷所思。我就去问我妈，我就问她说，为什么小时候就是你们要做这件事？然后我妈就说，我就那个谁谁谁啊，就是提议说，要不要大家来这样做？她就说，她觉得她有一种就是很像那个。有点觉得自己很像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像贵族那样，然后就是就是看着自己的小孩子就是很会，就是有才艺，然后就可以这样去在其他的朋友面前就说，我孩子很棒，他会这个东西。那有没有比较？我觉得啦，我们那一团的老师们其实不会比较，他们都是很开心的看着自己的小孩子在上面能够表演。 应该这样说啦，我觉得家长看到自己小孩子在台上表演，也是自己会有种成就感。 对，而且我那时候记得，就是有一个很漂亮的，就有点像校花的等级的那个，也是在我们 那一群里面，然后他就是表演那个芭蕾舞。以前就会看，就觉得哇，好漂亮哦，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在跳着芭蕾舞，就觉得很梦幻。 啊，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你要帮她伴奏，你们可以组一个表演团队这样子？ 其实也不是没有想过啦。对，那薛拉，我想问一下，你们才艺表演是就是钢琴教室举办的事吗？你们家长，你们有没有听过家长们自己去揪来做惩罚这件事？ 没有因为其实像那种外面音乐教室都会自己办，就是这种表演会的形式，可能一季就让小朋友上台表演一次，然后可能其实小朋友程度都不太好，然后表演得烂烂的， 我还记得我参加过一次，然后就是穿得很漂亮，穿那种穿去婚礼场合的那种白纱，然后穿得漂漂亮亮，然后上去吹一首曲子，然后跟我姐一起。但是台下呢，只有我爸妈在看，其他的爸妈全部都在跟他的小孩子讲话，所以是一个很多爸妈在台下，但基本上有在听你的只有你爸妈。音乐教室的惩罚都是这样子，就是让小朋友有一种练习在舞台上表演，然后还有就是看一看自己的成果如何，学习成果如何的一个舞台啦。 就毕竟是惩罚嘛，就是成果发表会啊。整个你是怎么为什么会学这么多乐器？都是你自己想学的吗？ 钢琴不是，钢琴算是因为呢，好像我姐、我表姐、表妹那时候都有在学钢琴，然后那好像就是想说跟着学，然后 跟风。 其实不是我跟风，我已经忘记我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然后就去学，然后就一直练，可是好像也没有练出什么鸟的东西。因为小时候就是很爱玩啊，那种坐在那边然后一直重复弹什么弹弹弹弹，根本不可能，所以那时候根本没什么进步，就是老师发什么给你然后我就练啊，有练起来就练，没有就算了。 所以你后来真的自己想学的是吉他，电吉他？ 算是，就是那时候可能就是觉得学钢琴很无聊，然后想说 然后学吉他比较帅，是不是？ 对，那时候觉得吉他可能比较好玩嘛，然后就学吉他。结果我妈帮我找的吉他是古典吉他，就等于我把钢琴的谱翻成吉他谱，我要弹一模一样的东西，然后一样是很枯燥乏味，然后就是这样弹。可是那时候算是钢琴跟古典吉他打下的基础吧，所以我后来转换到民谣吉他，就是现在大家流行乐听到那种吉他，就很快就上手，就是这样。 乐理的东西基本上大方向是一致的吗？ 也不算乐理，就是我可以看得懂谱而已。那时候老师讲乐理完全听不懂，他讲什么我 就是底的部分没有问题， 差不多就是可以拿到谱，然后马上弹，就这样。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的去学自己想要学的乐器？ 算， 就是你说像是民谣吉他。 民谣吉他应该算高中开始学，那时候好像国小快毕业的时候学古典吉他，然后就一直有点类似钢琴的那时候一样，就是浑浑噩噩，有练就有，没有就没有，然后就这样弹弹弹弹，然后弹到国中的时候，国三那时候班上有一个，我记得应该是转学，对，然后那个女生她会弹就是民谣吉他，然后她就觉得靠腰，她弹的怎么跟我弹的不一样，她弹的超帅的啊，我的这边 是你想 拉背在听的东西，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要去看看那个谱长什么样子，然后去学。 你是不是这样有这种相见恨晚的感觉？ 也不算，就是那时候就是第一次发现说，哎，原来除了古典吉他之外，还有其他的吉他， 发现新大陆的。 然后就是去学的说怎么去弹，然后结果上高中之后加入吉他社，发现我是里面最强的， 也是有点，就因为你前面毕竟基础打了这么久嘛， 对啊。就莫名其妙我变成我算是我们那一届里面是就带领整个吉他风气，因为我一个人在那边弹，然后其他人就好像跟着，所以就整个好像大家几乎都会弹吉他，然后慢慢拉起那个程度，我觉得超帅， 是指标性人物呢。 哇，那有没有女生因此而觉得你很帅呢？ 那个都是胡乱的，什么学吉他容易拔到妹，那看脸好不好？还是看脸。他敲三角铁还是为了女朋友啊？ 那我现在开始练三角铁还来得及吗？ 他就说了，看脸的，看脸的。 好， 你要把三角铁放在脸旁边哦。 是， 刚刚说到你会弹吉他，或是会有其他才艺，容易吸引女生吸引女生的目光啊。然后，但是即使那时候我把追求女生和我会才艺是分开，就是我追女生就是用那种很笨的方式啊去追女生，但是我学乐器就是 单纯想学， 一直练。对对，那时候就是。 就是没有想 找到我的那个兴趣，其实不是在吸引女生目光，我是吸引台下的目光。就是我在弹吉他的时候，我会觉得下面的人全部都在看我， 是那种男女通杀的那一种， 就是有种对明星的感觉，然后就会有种成就感，然后就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一直练。所以整个高三。整个高中三年级，然后到我大学都没有断掉，就是因为这样，我很享受在台上表演的感觉。 这个感觉我可以懂啊，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吸女生，不过后来发现就是最吸引大家目光的还是有效的整眉。 而且我记得我们上音乐课的时候，学期末就是可以有才艺表演，自己选。杰尼龟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人自弹自唱，好像他是唱那一首叫做那一首英文歌，到现在还是很有名啊。哎，杰尼龟那首叫什么？我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好吧，看来他并不够有名。 我弹太多歌了，忘记我弹什么了。而且那时候真是高中的时候，真的弹超多歌，所以根本不记得。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不会什么乐器啊，我姐也是，我们就是乡下平凡家庭的小孩，然后因为我们父母也没有说就是问我们要不要学什么乐器啊。我姐她比较特殊，就是我姐读的是我们那边地方高中的算是一个特殊班级，他们班的其他同学家长都是老师、医师、律师、大学教授，都是那种社会金字塔顶层的。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的那个小孩都特别会乐器。他读的是所谓的女生班，我读的是男校，他是我们学校的女生班。那就是我们地方，我们那个县地方成绩最好的女生几乎都集中在他们那个班级。所以他们有一个传统，就是他们的高一下学期，他们都会办一个女生班的音乐会，就是整场演出都是由他们班级来做筹备。那在办这音乐会之前，他们就是我那时候是听我姐讲这个故事，我印象深刻。他们就是开班会去说，哦，我们要怎么来排定流程啊？啊，要有什么演出项目吗？所以他们就先调查说，那个班上会乐器的人，请大家举手。然后这时候发现全班都举手，我姐她什么都不会，她只会吹纸笛，她是傻眼看她同学每个人都会乐器。那这时候老师就想说，好，那既然大家都会乐器，他说那会两项乐器以下的人。就把手继续举着，其他的人就把手放下来。这时候就大概三分之一的同学手放下来，还有三分之二的同学是会两项乐器的。那老师就啊，那再来会三项乐器以上的人就是把手继续举着。这时候班上还剩下一半的同学把手举着，我就是觉得说哇， 很猛， 这个班级很可怕。对我姐也是，就是一个傻眼。最后我姐她就是只能参与最后的大合唱啊，她在整个音乐会的表演里面就是做灯控而已， 灯控担当， 太可怕了吧？ 对，所以我觉得蛮惊人的，就是，应该是说，家长好像都会蛮期望，就是可以培养小孩子一些这种，课外的技能。 对， 对对对对对。刚刚我们聊这么多都是小时候学的乐器，那有的人是符合家长的期待，有的人是自己想学。那现在我们大家都已经出社会了，为什么你们还会想要继续学乐器？ 我先讲我的好了。其实我小时候学钢琴，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有影响到我会喜欢听的类型，因为我就是一直都很喜欢听钢琴曲，尤其是像流行曲，我都很喜欢特别去找钢琴版来听，或是听一些比较抒情，或是一些很有名的一些流行钢琴家，或是一些知名的作曲家，古典还好哦，但是一些比较现代的，我都很喜欢听，我就觉得听起来就是很舒服，因为。我不确定有没有受到小时候的影响，然后我就会觉得有一天如果我可以自己要再去学，我就要再去学。那正好现在有这个机会，我有能力可以自己去 学钢琴，我就自己去找钢琴教师，然后跟他说我要学钢琴。我还记得其实那一天他们看到我要学乐器，一来觉得说哇，竟然还有上班族会想要来学，二来一开始他们自己先猜测我要学吉他，结果我说我要学的是钢琴，他们就有点愣住了。对，也就哦，是你想要学钢琴之类，然后就开始问说我以前有没有学过啊，程度怎么样。然后我是跟他说可以相当于把我定位成我都没有基础这样，因为我已经停了很久，十几年了。但是我现在学到现在，我中间其实也经历过一次惩罚，就是圣诞节他们有表演会，那个时候我才刚学一个多月，然后老师就是希望我也上去表演，他们就是会，他希望我去表演的目的是因为他希望我去当其他小朋友们的一个模范跟榜样，就是鼓励他们说你看 我都到现在了，我还愿意这样回来学，而且我很勤奋的练习，他希望我去当那些小朋友的榜样，然后也让其他的家长们就是希望他们可以坚持，继续坚持，让他们小朋友继续学。那就我自己而言，对，没错，那就我自己而言是我确实当时真的是很勤啊，我几乎每天去练习，然后主要是我在弹琴的时候我会真的觉得很放松，而且那里的琴房讯号真的是烂到一个极致，就是几乎可以说没讯号，也就是说我根本就用不了手机， 非常的专注， 对，我也收不到什么讯息，我要收讯息我只能跑去南侧的那个大号间里面，然后靠近窗户才收得到讯息，对，所以我在琴房里面就是一个很放松的状态，然后我就是也可以很放松，就是舒压。然后到现在我会觉得比较明显的差异是，我小时候在练习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是练到会有点烦躁，就是说哎，我这个考试又不会考，也不会有评分什么的，我就是那个动机上不够强烈，就是我为什么要继续弹琴或是学琴这件事，反而会觉得说为了一个礼拜那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练习。二来是就是觉得学费也是不便宜啦，那时候一对一。那现在我自己在学的时候，我就是很会主动想要自己去找一些我喜欢的曲子来弹。 其实那个心态蛮不一样的嘛。 对，心态很不一样，我主动，所以这是我觉得小时候学，如果你是处于比较被动的状态去学，就是或是有点被迫去学，那个成效的话，假设你可能也没什么天分，你真的是会学的，你真的很容易中断，你不会想要去钻研你的一些技巧或是一些其他相关的能力。那我现在就是我会自己去找谱，然后我看到不懂谱不知道怎么弹的时候，我会上课的时候也去问老师，这些不是我的教材一部分，是我自己要去自己想要去知道的。那这样再搭配我有比较好的决心要继续坚持，就是我会尽量找时间去练习，这样整个综合性的效果看来就是成效还蛮不错，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有这样子的心态，所以一个多月我就是也把一首表演歌练得还不错。所以我们老师就是觉得说成人教成人有个好处，就是一来是领悟力高，二来就是他们是通常都是真的是很主动，是真的自己要学，动机比较强烈，他们就会学得比较好。 应该这样说啦，就是长大之后会比较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没错，而且重点是学费也不便宜，你会觉得说啊，我 钱砸下去就是要认真学， 多钱吗？对，我钱砸下去了，我待在那里一分钟都多少钱，你都可以自己去换算。 每秒 钱都在烧，我更要认 真，因为钱是自己出的。 没错，对，这个就也差很多。 简立贵，你现在有持续在学乐器吗？还是你就是原本会的那套不断在表演？还是你有在练习一些新的玩意儿？ 没有啊，还慢慢荒废啊。 没关系啊，你是大师。 好，对，就是从上大学之后就一直弹吉他，然后后来想说 要组个团，所以又去学了电吉他。可是电吉他一开始我只是把从民谣吉他那边学的东西搬到电吉他上面，所以就是稍微摸索啊，也没有真的是学什么。然后后来真的觉得不行，我一定要增加我的技巧，所以我一样是找那种老师，然后教我电吉他的技巧。结果后来发现他教的我根本没有吸收，然后那个钱就乱花， 打水漂。 对，所以我大概上了一个月吧，我就是跟他说：“老师，我没有要上了，我太忙了，我没有空。”就这样， 就是设个停损点也好。 对对对，还好提早停下来。然后后来就其实也差不多，就好像停下来的时候，我那时候差不多就转学，然后到现在这个学校，结果人生地不熟，找不到团，所以我又把我的电吉他封印起来，然后就继续弹我的木吉他。然后木吉他因为也是找不到什么人了，然后表演机会也不多，所以就照那样弹，以前的怎么弹，现在都怎么弹，然后也没有增加什么技巧，然后就这样慢慢慢慢的，到后来大家都没空了，因为快毕业了都没有空，所以也没有这么在弹。然后现在离开学校更找不到人，所以我就只是我在 YouTube 上面听到什么歌，我觉得还不错哦，就找谱，然后自己跟着音乐这样弹弹弹，然后弹完了就收起来，就没什么特别。然后可能配合的人越来越少，就慢慢的吉他也没再碰了。但是最近刚好有朋友说他要表演，我才又把我的吉他拿出来，然后赶快重新复习一下，不然根本没办法上台。所以就是就上高中跟大学的时候是我的巅峰期，然后之后就慢慢的没落了。 我的话，我最近开始学钢琴，然后学的原因，我高中的一个好朋友他反正他就是高中就很会弹琴，然后我也一直都很喜欢就是会弹琴的人。然后那时候高中说，哦，我上了大学一定跟你学琴，但上了大学我根本就完全忘了这件事情。然后最近因为就是有一次又跟他约吃饭啊，然后他就说，不然来学一下钢琴。我说，好，那来学一下钢琴好了。所以就是默默就开始了我的钢琴课程，然后现在大概已经上了四堂课。然后我觉得其实还蛮开心的，就是在除了工作之余，你会有一个时间是你可以去练习另外一件事情，然后你会因为透过每一次练习让你觉得还蛮有成就感，就是一个礼拜又练好一首，一个礼拜又练好一首。而且我觉得长大之后练习跟小时候很大不同是，小时候就是上课前一个小时我在那边吹才在那边练，然后就觉得每次都吹不好。可是长大之后就是反而会还蛮珍惜练琴时刻，然后可能有时候就觉得今天觉得上班有点阿杂吧，那就去练一下琴好了，就有一种沉淀心灵的感觉，所以就还 有种生活发泄的出口。 对，而且因为练琴的时候啊，就是我会让自己就是不要看手机，就是好好的练一个小时，不要在那边受到社群媒体的干扰，所以就是会有一个小时完整的时间你是很专注在做一件事情的。对，刚刚 Kelvin 也有提到就是长大之后比较认真练琴，我也觉得长大之后比较认真练琴。我小时候从低都是上课前一小时才在那边吹，所以每次都吹得很烂，乐理还全部都抄后面的解答，完全没有珍惜妈妈的钱。 乐理真的很难。 对，我现在也有上乐理，幸好以前学的都没有忘记，理论就是这样。 恭喜你。 我今天上课的时候也问我老师说关于乐理这一块，就是他跟我说其实乐理难是大家都觉得很难，但是乐理你会懂乐理的好处是什么，就是你如果以后想要即兴的时候，或是说我今天突然有什么灵感，我想要来写一段旋律，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乐理去知道你这些音符的架构或和弦的架构，才可以去 写出比较好听的一个曲调。但是这个事情就是一个要一定的程度之后才有办法做到。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像杰尼龟，他有提到说他就是去找谱，那他可以直接看这个谱怎么样就去把它弹出来，那要即兴的时候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突然叫你写什么东西根本就写不出来。但是如果你会乐理的话，你就可以知道一些基本的规则。所以我觉得乐理，其实我以后自己也会想要钻研一下乐理，就是可能偶尔的时候想要，哎，我想要什么曲调，我就可以把它大概写出来，然后去弹弹看。 这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另外去找吉他老师的原因，因为我想说 solo 绝对不能只照着那个谱上面弹，我要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一个月就放弃了，太难了啦！那时候我有程式要学，然后物理啊、工程数学，谁有空去管乐理啊？所以就放弃了。 所以你们推荐大家去学乐器吗？ 我觉得就是要看动机耶，就是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学，这很重要。你如果只是单纯觉得学乐器很帅，或是你想要爬梅亚之类的，我是觉得如果是以这个心态，就是通常可能撑不太久。你可能觉得那个梅亚可能爬不到，你就放弃了，又白花，因为一堂费用的钱其实也不便宜啊，加上钱又不好， 所以真的还是要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对， 再去做。 对， 因为其实我也蛮想学乐器的啦，那就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去学看吧。希望下次就是如果再开一个类似的主题，我可以参与你们的讨论，不要只会吹纸笛而已。 也可以请姐姐来唱歌。 哦，可以啦，我可以唱歌。好，那今天大概就录到这边为止吧，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